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赐富牌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好，另外一位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张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我们说啊，纤维化不是仅仅是肺部呀，是血管呀，它是全身这个纤维化。你像李先生通过接触了抗纤维化，通过应用了这个茶色素，哎，他的这个血液循环改善了，同时呢，也在防止疾病进一步发展，就是我们说的扶正，就是促进疾病康复的力量增多了，那么一点一点在恢复。在这里我要说，茶色素有一个功能啊，就是在你血管堵的情况下，它可以改变红细胞那个形状。改变红细胞的形状有什么临床意义？能促进这个微血管循环，这个血液循环。还有一点，能促使堵塞那个部位这个生理性的血管新生，这样呢能改善它的循环，它就进一步会，它就会进一步向好的方向发展。 我们继续来收听您的采访。 还有什么改善？ 什么改善？这个腿 这个脚。我跟我妈讲了，妈，咱们现在就知道，我就知道他那天在抢救的时候，我就给他按摩的脚，后来醒过来了，大夫说醒过来了嘛。我说这个脚，我很重要。 这个腿有什么改变呢？ 这个腿呀、啊，这不嘛，这个截肢腿没改变，它还也不能主动动，没改变，没有。这个左腿有改变，左腿这不后来全瘫，这次这不大了，这左腿都不能动，左脚左手都不能动。然后呢，这个就每天烫脚。我的烫的，其实我也是叫什么歪打正着，我不是说那个我研究后才弄。一开始我妈是拿那个红花，因为她老拿红花烫，红花用完了没有了，我就想到了四川那个花椒。花椒不是有湿气吗？除湿吗？除湿气也是舒筋活络吗？对，我就搁了花椒。后来呢，我的朋友呢说那个丹参，说那个丹参给他煮水喝。后来我说我这么多果汁，又是这个药，又是这个什么这个绿豆水，我那么多水他喝不完。我说我把这个丹参干脆煮一煮，跟那花椒煮一煮泡脚。哎，我就等于每天用丹参，用一点点丹参和花椒。 给他泡脚， 泡了有一个多月吧，也是泡了一个多月。泡完以后，我说妈，你白天要没事儿，你就过去坐在那给他按摩脚，就没事就给他搓脚，没事就搓脚。我说我没时间弄，我就给他做饭呢，又搞卫生又那什么，我没时间弄，你就给他搓脚。反正就是连泡脚再吃你这个茶叶这个提起物，然后那个这个化为鲜这个，然后就最近这夏天明显的变化，这个腿现在啊给他泡脚，我无意当中也是，那天水稍微烫了点，我给他放下去，他马上一脚勾上 了，有改变了， 哎呦，我的妈，他这腿能动了，他有他能动，他不动他有意识的，他就是。我就还埋怨他们，我他能动了，这脚还勾着，那个大拇脚都原来就这么搁着。立起来了，大拇脚断， 他先热 啊，他先热，立起来了， 有知觉了，否则他要是那个这儿完全失控的话，你烫坏他都不知道。 哎，你说的是，我跟你讲，我就从今年的这冬天，我就那么烫脚，他没知觉，没有，没知觉，就最近这一个月嘛，又夏天了。我说的是，反正是就是，咱不管什么吧，我就想起什么，我就给他往里头就搭进去就泡着。完绝对有好处，我再加你给他按摩脚，我再加上这个茶色素，我怎么得有变化？我是这么，也是说实在，有点像那个鲁莽的汉子那种感觉，就怎么也都能起作用。我就越后来我就说嘛，我说这茶色素绝对有帮助，我说这个茶色素我选对了，我跟我妈也老想，我说这茶色素选对了。 我说我觉得茶色素有帮助，我说我这一个字一个字抠那个字儿了，而且我也现在也发现它有变化。 你没看到那本啊？它有一本这么厚的临床论文集。 我上哪看去了？ 我知道啊，他其实过来可以，反正里面全是临床案例，脑梗的、心梗的。还有这个高血脂的、高血压、高血糖， 我看的那个就小本里头有 那个是属于科普 几例，对，但是没有一例像他这个就全瘫的，又是年龄又都在75岁以上、76岁以上的这么近80岁的人，而且又是胃管，又是已经综合并发症，什么都已经有了，那会胳膊您不知道怎么的。 现在这个胃管还放了吗？ 还是放着的，哎哥，我不敢拔出来，我是因为什么呀？因为早上这顿饭呢，因为抢时间吃药，所以我呢。 你才7个月嘛，前面那么大的事儿。 已经很快了，已经够快的了。这个像他，人大夫都跟我讲了嘛，就这样的，你就算是奇迹。 我跟你说啊， 就搞奇迹。 大夫的什么心理？大夫，就算你回去，活不了多久。他这话只是没说， 没说，你这都对吗？他很虚弱，实际上他告我了以后，就是他可能春节都过不去。他已经跟我把这话讲了，春节都过不去，我就明白。我回来跟我妈说过这话，我大夫说他春节过不去，我说我就要叫这个针儿啊，我说我非得让他好好活着，而且我哪天让他活着坐着，因为我得推过去，让他大夫都看一看。你们当初都不是哪个科都不接受的， 我有信心， 我 也会给你 较这个劲， 我也会给你再调整这个方法。继续调， 我较劲了，你知道，我这人爱较劲。你越不让我做事，我越做。我说老李好好的，我说我能不能感觉到好好。 你平时给他放收音机吗？ 天天就24小时开着，就你现在来我得关着。 哦。 我不停，我这收音机不停。 那你这离得有点远啊。 我声音大呀。 啊。 我妈耳朵也 特别大， 我声音特别大。 放点音乐。 放音乐，有音乐也放音乐。 我知道现在有一种那个什么降压，你百度上搜一下， 啊、 降压呀，什么舒展焦虑情绪啊，扩脑血管，你就搜这些字眼，有专门的音乐，那叫音乐疗法。他就是搞艺术，这对他有促进。我那个不能说起绝对作用，但从精神上，他心里是知道的，但他出不来。 对，说不出话来，他是的，我没有放那个专门是。 我这个就不知道这个语言中枢伤到什么程度啊！如果说还保留了一部分， 我再给你讲一个故事。 啊， 这个故事是什么故事？也是那天有第一次实在问他会不会叫，我说他会叫，我说他怎么，他说问我怎么叫，我说嗷嗷那么叫，然后就叫完就完了，是吧？我这么说吗？现在不了，现在每天早一大早就跟正常人一样伸懒腰，使劲伸懒腰，然后妈哟，然后要不就哎呦呦， 对他有好处。 要说话，我感觉到他要说话，但是他现在还没说出来。然后有时候就是妈妈， 我跟你说啊，这会儿如果有空闲了。就应该像那个教婴儿说话一样，从简单字，从简单字，他只要吐那么几个吐，他慢慢就恢复过来了。你不要说太复杂。 我说一 啊， 我跟他说一 啊 啊 啊， 我说啊，你会说吗？ 啊， 我说啊， 你说好，好不好？ 啊，你看我的口型那个啊 啊， 然后他就在那一直盯着了。那个嘴呀、啊，就看他想动不动。 不是，这他有几个问题，一个这个声带也将近一年都没用了吧？ 哪一年？16年一出了事儿就几乎可以说。 还有这个舌头的吐字，咱们是要调的，正常是要调的。 说的不动，那时候 是 最近才动。 我说这么长时间，他都功能退化了。 2年了。 所以你要叫他恢复，除了这儿恢复。在这块叫他练，他可以啊啊啊，叫他声带震一震有好处，然后再能一二三啊，或者好不好、 啊， 或者你先练他反应。 啊、 你说你给我摆摆头、点点头， 啊、 先从这儿开始，他就跟着你的语言起反应， 啊、 对这儿恢复。 好， 这比那个扎针的好。 是，我有时候让他跟我这么做，他不做。但是有一天我发现什么？我拍背的时候，我不给他侧身拍背吗？他在那侧着，脑袋。 哦。 哎呀，我说老李，你脑袋能动了？我说你想看看上头是谁是吧？我给你拍背呢。然后他那眼睛咋了？老往上瞟了，像想找我，想看我那个。然后就这样了。然后待了一会儿，又这样了。 好几个脑袋现在会动的啊，往上那眼睛往上找，眼睛找人，这眼睛也会动了。就最近这些夏天啊，这冬天这今天冬天都不灵都不灵活了啊。然后手，哎，我给他按摩那手，那手一开始按摩之前每次都是这么放着的，但我一给他按摩完了，他的手是就跟正常你摸是软的， 是软的， 软的，软软软的，而且手指都会。微微的，微微的，我都能感觉到。我妈，你感觉到我没感觉？我说你给他按摩手，他的手，有这种感觉。哎，那个脚就不用说了。 你给他按，你怎么给他按手的？ 手是这样的，就拿这个手指这样的，一、二、数八开。 这是一块哦、 啊， 还有一种就是把这个一卷曲， 啊、 再往开一展、啊。你不用太大，就他就活动一下关节卷曲、 哦， 再给他展开、 哦， 再给他卷曲，再给他展开， 哦、 这样就是四伤。 几下？多少下？ 基本没你别就别太大了，你别、啊、别怕伤害他。那你没事了，你就这么给他活动。 啊，然后呢，我就问了，这不刮完这个手了吗？每个手指都轮着给你刮，每天一天三次，然后呢，拿这手指这样的，像这样的。这样的捏一捏，捏一捏，每个手指这样捏一捏，让他手指僵了，感觉到有什么感觉？这是一个，我每天都在给他做。然后呢，然后这个脚我不说了吗？这个脚原来这个光脚动，脚跟这么动，现在整个的腿，我刚一个现在啊，这个腿就会。 哦哟、哦，这节目很大了。 横向动啊，它不往上抬，它这不这个盆在这床边吗？那盆不能搁床上去，搁在旁边，我把这腿给裂开了，搁这不烫脚吗？刚一看见，啪，那个脚勾起来以后，这个腿往回就缩。哎呦，我说那脚，腿这挺大的，往回缩，我就使劲给他往，我说烫脚，给你烫脚。他就使劲给我都把这棒往那烫，我烫脚，我什么叫烫脚？就得热水给你烫。他就搬不动我，那还是我的力量大呀。我又给他放下去拿起来，他又在烫一下又这样。他动得特别愣，他这个动得不像以前能缓啊，就正常人都能这么缓。他那动的是突然一下，噌一下给我吓一跳。 有点烫着了。 就热嘛，后来我拿手摸，我拿我的手在底下搁着嘛，我说我都烫，我说我要我烫的不能的话，我不可能让你烫，我就是烫脚嘛，所以我说手在脚底下，在我脚这个脚是手上的，我说你能烫你的脚吗？我的手要先烫，我先烫手，再烫你脚，这么的。 你给他量血压，他血压怎么样？ 正常。 今天 量一个123，啊，还有一个118，然后呢低压是在72，一个74。 哦，非常好。 哎，就是心率呢，一个是64，一个80。心率，他老说心率不齐，不是心率不齐。 你这个冠脉缺血以后，他这个心率不齐是继发的，就是说不是原发的。我有心率不齐、 啊， 然后就是因为我这冠脉缺血以后，我这传导的这个房室竭啊、窦房竭啊这些问题，如果这个缺血改不了，你光吃抗心率失常药，起不了太大作用。他、 啊、 原来就根本没有心律失常嘛。就是慢慢，我这冠脉缺血以后，我这传导素啊发生障碍，就这样。还是从血的改善来解决。 就得从血改善，我也觉得是吗？那个还有那个他房颤不是吗？哎，房颤现在好。 我给你建议啊，一个这个抗纤维化茶色素你继续用。 对。 现在你叫他回头加一个。 啊、 加一个那个，它里边是三七、 啊、 丹参葛根昆布地黄豆苓这六味、 啊、 这六味什么三七和丹参这都是活血化瘀的，脑梗以后啊最后都给你打着点，就是什么是葛根素，就葛根、 啊、 血管清道夫、啊、再一个它里边那个豆苓和这个地黄啊，它滋阴补肾强筋壮骨、 嗯嗯嗯， 他肯定多少有点骨质疏松，你躺了软 吗？他不是多少有，他有，他在这之前人家给他也测了嘛，他老有的时候坐的时间长了不是 药。你加一点那个一个有稳血压这个作用， 嗯， 他吃降压药吗？ 吃啊，吃那个。 你注意啊，那个东西对有些人一吃，人家血压调得很快， 哦， 就有可能啊、 哦， 我说有可能不一定在他身上发生， 啊、 就有可能会慢慢把降压药就撤了。 靠 这个中药提取物、然后这个那个这是赵宋的那个名医叫亚强嘛、 嗯、 人家是给赵匡胤就是治脑梗的那个古方、 嗯、 从这研发过来的、 嗯、 那咱们再鼓一把劲儿、 嗯、 把它只要你说你点点头，他能给你点点头，行还是不行，能先到这个把这定成目标，能给你反应，这就交流了嘛。 对，能交流。 哎，那就那个我们就又要开始做。 对， 下来就是十月要注意的，这不是天凉嘛，可不敢感冒。 对， 一感冒雪上加霜。 对， 你不住院自己住院，你他现在就用的用这种药食同源的。 我跟你讲吗？我说了吗？ 你那个金兰花是什么？其实它是南方那个就是禅治疗。 啊，对对对。 那个在那个上面发酵，它里面有28种氨基酸。其实是高蛋白质。那个比你吃这个糊糊可要好得多。 啊，那可是。 我建议你什么？你把那个金兰花加上，增加它的抵抗力，就把这个痰哦，争取给它两根给拔了去。 金兰花能拔 的？能。再一个就是像那个婴儿学话一样，简单的话开始，好不好？好，说个好，他有一天可能好，他就把他语言能力唤醒了，他是有的嘛，他只是这段。 对，就是他是有，他是叫的嘛。 对。 早上嗷嗷，就是哎呦。 走到哪儿说哪儿的话，你已经是了不起的人了。而女儿发生家里发生这么大的事儿，还有你是不幸中的幸运，老娘这个82岁， 84了， 这还在还帮着你在照顾， 对， 这也是我们好的呀。还有一点，你可不敢倒下。你倒，全部这个家 我不倒嘛，你是一家之主， 对， 你可得 那这个见招拆招嘛，遇事解决事嘛。 对， 我就觉得前面是方法没选好。如果当初第一次犯那个2014年吧， 2016年 犯第一次脑梗以后， 2014年是在波兰那条腿突然不能动。 我知道那个是第一次脑梗，脑梗它有高复发率、高致残率，它死亡率不太高。如果脑出血死亡率是太高，90%。 第二次的脑出血，这个3月6号这个。 不是那个是进一步嘛，还是血管硬的结果嘛？ 哦。 你看，你主要是一个他把人意识太差，觉得还能动，还不在乎。 对，他说我。 还有一个，你这又忙。 对，我说。 他生活又不规律。 对。 如果我也不是说这给你吹大牛，如果那时候有小红在边上提醒指导，就开始干预。不至于后面那个腿都没了去。 对， 医生跟你说那个血管壁上那个小血块，那个就是纤维蛋白，它从纤维蛋白原发展成纤维蛋白的，发展成凝血块，亚翔那个古方有解聚这个作用，就它慢慢少，它你房颤以后，就是我这个心脏不是动荡，不是这么跳，它都堵，它堵了以后。这会儿那个血就在那个左心房这儿给凝发生凝块了，这会儿一凝块，一会儿又恢复了，流开始流，流腿上堵，流到大脑，堵大脑，那叫移动的栓子，那叫栓塞，梗塞是固定的，我就在这一块长到这儿了，或者长到心脏长到这儿了，长到颈动脉了。栓塞呢，就是流动的， 是吧？真是陌生，你说的这些东西是活动又是梗。 这个金兰花。是最接近你刚才那个理论，星星之火可以调炼，不是促进细胞裂变，不是，我知道，细胞学有这个，促进细胞裂变的速度，促进细胞这个活性，就好像有10个人上班，10个人是偷懒嘛，可是这个他能把你打活，比如他这个不好好工作的，这里我们叫细胞因子嘛，就是这里边有对他，我说把这个把它往前再推，是吧？他能给你。话能说一些短词儿，只要能听懂你说话，能给你应，哎行，不可以，或者得，或者眼神，这就可以了。然后再一个就是，我说把这个活血化瘀再往前推一下，慢慢他能坐着轮椅，能转一下。 我就是能坐着轮椅转的，我已经。 他现在不是这么一直自己瘫着的吗？ 对。 哎，叫他这个功能再恢复了以后。最好自己能做到那儿。 还有一个，我一翻身呢，原来那个腿，你知道，它不是直的吗？我一翻身，它那腿还是直的，对吧？它是僵着的，你这腿，这左腿就这一条腿。现在我一翻身，它那左腿，你知道吗？我这么一翻身，扒着大的一翻，它这腿都弯了。 软一点吧，那个叫。 你说它能动吗？它能。 那个叫痉挛，就是说脑缺血以后，影响了这个控制外周神经那个神经区。 它是属于僵硬状态。 对，它就 在那一块 直的打直。 但是说为什么这会儿开始发软，这儿一直在恢复。茶色素有一个功能哦，就是帮助你建立侧子循环，就小血管、大血管它长不出来，能建立很多毛细血管网。你的大路不堵了吗？我建了很多小路，它在周边又开始慢慢长。哎，这个都是有理论依据的，不是我这给你编。 不是，我就因为你看了这上面就说了有依据嘛，而且都一个都讲了嘛，而且都给你分析的都极到，所以我为什么一个字一个字绷着看，分析的看，所以我就说认定茶色素太棒，茶色素的，因为我老妈也吃，年岁大了， 她让我吃半个月。 你血压高。 掉上钱了 啊！ 我妈这个大 黑屋。那个是抗纤维化的抗氧化应激反应。 哦， 你看啊、哦，八月八号九号，有一个88岁的老头儿、 啊， 跟你一样，那个白了，斑、没了，这是那个抗氧化应激反应，就是过氧化物以后色素沉积，慢慢，这个说明一点，你的外周血管循环也好。你看你这个皮肤就有点白里。白里，我说你这个他这个皮肤、就是整个这个皮肤还有点红润， 你看 见没有？这个保证好，争取90岁100岁，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90岁，第二个目标100岁。通过收听李先生，这个健康这个经历啊，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啊。就立足资本是什么？我们积极向上，我们去实现我们的事业，我们去追求我们的人生目标。我们总是说，健康是那个一，其他都是这个零。通过李女士这个叙述，活生生的给我们验证这个道理。在这里我也祝福李女士啊，我也给她说过，自己要去体检，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你今天担子很重。一个外面国外有女儿，今天还有一个病床上的老公，身边还有一个老母亲，这都需要你去这个坚强的这个支撑着。但是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需要帮助，包括你要做临床决策，我就是再忙都会给你提供相关的这个帮助。 大家呢可以拨打这两部电话，那么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是88864427 88864427。另外从8月5号开始到25号呢，我们有一个养生之道提出问题，您来回答。那么在20天的时间当中，只要您回答5个问题正确，将得到我们980元的健康产品。那么今天的问题由贺云主任来提出。 今天的题目呢是肺心病是由肺部疾病引发的心脏受累使得心功能下降的一种疾病。那么关于肺心病，以下说法正确的是：一、肺心病的病人既有肺纤维化又有心肌纤维化；二、肺心病的病人可能有心肌纤维化，不会有肺纤维化。那么哪个说法正确呢？是一还是二呢？ 好的，那赶快来拨打电话回答问题，88864417和88864427。互联互通的新时代，共享共建的新生活，分享你的健康故事，共圆健康中国梦想，讲故事话养生。为了促进健康交流，分享你我他的健康故事，让更多的人在听故事当中学习健康知识，提升健康意识，开拓健康视野，获得自己的养生之道。自8月1号至8月31号，由养生之道节目组主办，世卫联合协办的我与养生之道的健康故事征集活动全面启动。征集的故事主要内容为故事主人讲述收听养生之道而获得的健康收益的感受、心路历程，以及为了把养生之道栏目办得更好而对节目提出的建议。故事呢不限长短，但一定是自己的真实经历。故事通过评选，一旦被征集，故事讲述者将任选一款由世卫联合赞助的一个月用量的健康产品。想参加本次活动的听众，可以在早晨8点半之后拨打节目电话 4417报名参加。那今天的养生之道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张正主任，感谢贺云主任，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么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下面的节目。本节目由次富牌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 国家大剧院制作古希腊阿里斯托芬喜剧《鸟》，9月1至8日即将展翅归来。 著名导演罗景林、罗彤父女搭档携手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奇思妙想构筑鸟国城邦。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